你说我可往哪儿去对去呀？ 嗨，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找不着啊，那个雨哟都臭嘞。 嗨， 你说他这事儿， 这， 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差不离儿的。 你怎么臭 啊？我不臭啊， 我在哪儿呢？ 哎，我去 这个雨呀， 您 给我打扫。 哎呦我的天， 这事儿弄的，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得这都什么味儿？哎，得，哎呀，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 这事儿闹 简直， 哎，那得就这儿。哎， 豪门，你找哪一个？ 哪一个？这局长有四川人。这， 哎，啊，有啥子贵干呢？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孙局长， 啊， 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哦，是。 哎，啊，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子。 哎呦，那太好了。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哎呦，刚刚。哎呦，进来坐。 哎呀， 进来坐。 哎呀。 哎，你坐。哎，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哎呦，您太客气了。 有门，这个脾气好，好说话。 那什么， 哎，走吧，你走走。 他是那么回事， 哎， 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啊，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啊就是呵呵，哎，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小意思， 小意思。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大有意思，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哦、烟哦、皮蛋哦，你统统是糖衣炮弹。 糖衣炮弹，你 哎，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进来都写。你说我咋哪个去冒火呢？ 你瞅 你，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我 他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我怎么跟关小河差不多呢？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我不让你生气。 哎，我有病， 那您可别。 你晓得不晓得呀？ 我不知道。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你们这病 了，哎呀，那个救心丹 啊，救心丹， 救心丹 啊，救心丹， 你快点嘛， 我是得快， 你不要走 啊，不走， 你就是你看老可怜， 看老可怜，对了，我还不走， 再不走就出人命了，你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干倔脏的？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嘿，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16楼，哎呦，我的天哪，16楼， 爬，16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 哎呀， 哎，蓝娘，16层。 呀，哎， 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找谁呀？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啊，就来就来。 啊， 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